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二，农历9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高空受偏北气流的控制，天气晴朗，扩散条件非常的好，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风干物燥，请您要注意补水润燥，早出晚归还需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天气都很晴朗，洗车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镜头中的光影世界。已经成功举办过2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及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今年以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为主题的第3届也正在举办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来为您全面介绍这届的展品和作品背后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展览除了在北京设立主展区以外，还在外地设立了分会场，那您知道是在哪里吗？ A. 辽宁北镇， B. 广州金山谷， C. 天津滨海。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动动脑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互动图片，您如果想看到的话，就是发送摄影这两个字儿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提到的作品的图片了，发送摄影这两个字。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首届世界青瓷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在这届大会中，102件故宫博物院的龙泉青瓷将首次回到家乡展出。近代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浙江龙泉青瓷：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这次展览一共从故宫里甄选了102件精品，包含官窑的贡玉之器、陈万里捐赠的龙泉青瓷等珍品，其器物之精美、釉色之纯正、数量之丰富，在以往的展览中实属罕见。这是故宫馆藏龙泉青瓷首次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是一场历史性的碰面和对话。这次展览将从11月1号持续到11月4号。港珠澳大桥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实现三地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纪念大桥通车，三地邮局共印制邮票小权章一枚。香港邮政将与中国邮政和澳门邮电在今天联合推出一套以港珠澳大桥为主的联合纪念套折。香港邮政还将在今天发行这个主题的特别邮票、小行章、首日封和套折等邮品。其中联合纪念套折由中国邮政、香港邮政和澳门邮电共同推出，内附一张小权章，嵌有三地邮政发行的特别邮票各一套。三套邮票全部以桥岛隧为设计概念，喜欢集邮的朋友可以关注。 时尚北京民族文创特展最近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来自江苏、湖南、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参展，涵盖了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众多的民族特色，从南京云锦到苗族蜡染，从里耶勤俭文创到重庆红苗竹编，从土家族锡兰卡普到舌尖上的雷山鱼酱等等，包括了2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彩纷呈，目不暇接，让各个民族的手工艺品同台展示，让手工艺者们相互交流和学习。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嘉德典雅艺术周举办了5周年庆典，今年的嘉德典雅吸引了40多家艺廊参展，其中不仅包括本土的古董艺术，也有来自欧洲、北美和中国香港等地的顶尖艺廊，一共涵盖了东西方古董、经典艺术、设计与装饰艺术、珠宝与钟表等门类，为藏家和观众展示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北京印刷学院艺术教育30年回顾展暨美术馆开馆仪式在北京印刷学院的绿色大厦举行。作为学校办学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这次展览梳理了北京印刷学院艺术教育30年发展历程中的代表作，题材涵盖了绘画、书法、设计、数字媒体等。而新开馆的北京印刷学院美术馆建筑面积有1600多平米，设有前厅、主题展厅、多功能播放厅以及学术研讨空间。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7号到10号在佛山举行，为期4天的电影节将举办主题活动、展览、影展活动、学术论坛活动、影评征文等，一共5大类30项活动。同时，本次电影节还将举行6大影展，其中金鸡百花国际影展评选出了24部国外影片，由15位评委经过集中观影、集中讨论，最终评选出最受观众喜爱的外国影片、最受观众喜爱的导演等多个奖项。目前提名的名单中，《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二》、《无问西东》、《建军大业》等入围影片奖，而吴京、刘烨、周冬雨等入围单项奖。国家大剧院制作的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1月6号到8号开启新一轮的演出，应清、田庆星领衔原班主创团队精心复排，指挥家吕嘉执棒中国大剧院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携手国内几位著名歌唱家完成本轮演出。歌剧《长征》的首轮演出期间，一共有15000多名观众曾经走进剧场观看，各场次的上座率都达到了100%。这次国家大剧院还联合中国邮政共同推出《长征》系列邮票珍藏册。据了解，这次演出是《长征》首演以来的第6轮演出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创意体验馆时光博物馆最近正在三里屯开启。时光博物馆内设时光杂货铺、奇妙时空屋、年代照相馆、岁月交通局等主题展览，以创意展陈和趣味互动的形式，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从小视角入手，互动体验带领人们穿越历史。那么除了场内的创意展陈之外呢，时光博物馆还在外场开设了主题影像展，循环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面貌和生活变化的影像资料。今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报道过佳士得拍卖行将于10月底拍卖由人工智能绘制的一幅画作。10月25号，这幅由人工智能绘制的作品力压众多同场竞技的人类绘画作品，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以43.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价格，被一位匿名的中标者通过电话竞价购买。这幅人工智能绘制的作品取名叫埃德蒙·贝拉米画像，以朦胧手法描绘了一名身穿黑色西服外套搭配白色衬衫的男士。为了完成这幅画，艺术家团队用人工智能程序对15000幅14到15世纪的画作通过算法进行分析，最终由计算机自我学习完成了这幅作品。您平时热衷于恐怖电影吗？ 美国的一家视频网站根据对2000人的调查结果发布了一份十部史上最吓人的恐怖片榜单，排名前三的依次是1973年版的《驱魔人》、1978年的《月光光心慌慌》以及1980年拍摄的《13号星期五》。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看恐怖片的时候平均看到13分钟就会开始紧张。31%的调查对象说，他们到现在想起小时候看的恐怖片依然会觉得害怕。所以看恐怖电影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因人而异，千万不可以一时逞英雄或迫于面子观看。您还记得小时候妈妈的厉声呵斥吗？那您知道这种声音的心理功效有多强大吗？最近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熟睡中的5岁到8岁的孩子通常在烟雾报警器冥想5分钟之后才能醒来，但是如果听到妈妈呼唤的声音，4秒钟就可以醒来并坐起身。调查数据显示，妈妈的声音可以叫醒86%的孩子，而烟雾报警器只能叫醒52%的孩子。当然不管怎么样，仍然有6%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唤醒，只能在尝试唤醒5分钟失败后手动唤醒。看来妈妈的威力真是无处不在呀。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北京的气温逐渐走低，不过这周的后期气温将会稍稍走高，但是夜间的降温还是很明显的。预计今年供暖之前气温变化幅度比较大。北京常年的入冬日期是10月30号，也就是说北京的入冬比供暖要早一些。按照11月15号正常供暖的话，入冬和供暖平均相差16天，而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之一了。从目前掌握的气象资料来看，今年11月初气温会略有回升，11月4号前后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供暖前气温变化幅度比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又到了一年当中红叶的最佳观赏期了，最近几天天气持续晴好，香山公园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达到了公园游客全天最大承载量的90%，而且也首次发布了橙色预警。由于前期广泛提示市民和游客，超过50%的游客都提前预订了门票，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同时香山公园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这个周末仍然是游览的高峰，请大家尽量在平时游览错峰出行，并通过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买未来7天内的门票。经过北京冬奥组委特许生产商的产品定型设计和投产评估之后，最终81件入围参赛作品符合量产条件，从11月1号早上9点开始，将在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进行众筹预售，接受消费者众筹投票，预售期截止到12月28号的24点。另外，北京冬奥组委11月将在北京和周边省市开设一批新的特许商品零售店，开店的区域包括首都国际机场、欢乐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塔等旅游景区和部分商业区等等，以进一步方便消费者购买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 城市文化范儿，镜头中的光影世界。已经成功举办过2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及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今年以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为主题的第3届也正在举办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来为您全面介绍这届的展品和作品背后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展览除了在北京设立主展区以外，还在外地设立的分会场，那您知道是在哪里吗？A. 辽宁北镇 B. 广州金山谷 C. 天津滨海。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互动的图片，您只要发送摄影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我们为您发送的一条图文并茂的微信号，里头呢有我们今天节目中会提到的一些作品的图片。来，发送摄影这两个字，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已经成功举办过两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获得了业界和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今年10月，这个展览迎来了第三届。第三届的展览上有哪些优秀的摄影作品？这几年在摄影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摄影作品如何参与当代的文化建设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做客直播间，为您带来镜头中的光影世界。蔡萌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哈。那么进入秋季呢，现在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展览哈，金九银十看来不仅是商家的好时候，也是各种展览的好时候哈。 对。 那么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广州也会隔年举办广州的国际摄影双年展。 嗯。 那么咱们北京的这个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展览相比，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特色就是我们在搞一种创造发明，我们在发明一种摄影展的展法。 嚯，怎么讲？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展法呢？ 对，你如果去到那个我们这个展览的那个展场，就会发现那空间里有大量的盒子， 盒子， 对，木盒子做的元素，所有的展墙都是重新搭建的， 嗯， 都是用盒子来搭建的，然后盒子的外部就裸露着木本色， 嗯， 然后上面有龙骨， 嗯， 内部呢就是用黑毯做的一个内胆一样， 嗯， 然后把作品就放在盒子里面展， 啊， 每一个盒子里就是一个专题或者是一个主题。 这是您的创意吗？ 是我们整个策展团队和空间设计团队一起大家共同的一个创意。 哦， 对， 这盒子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弄？为什么不好好的挂在墙上呢？ 对，就是不好好挂墙上。那因为现在的摄影，我们这个主题叫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嘛， 嗯， 所以这盒子呢，它有一种私密的感觉，然后这个盒子并且是两两对扣的， 嗯， 它合在一起，扣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在一个大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小的私密性的空间。 对扣的人怎么进去看呢？ 人可以在中间那个来回穿行的。 哦，相对的对扣。 相对 不是完全密闭。 对对对对，而且它这个距离也是可变的。 那这个盒子是多大一个？那就很大了。 有大有小，尺寸完全是扭的。你可能比如这一盒子得有30米。跨度像一个长廊一样， 哦， 两个对扣的长廊的那种长条形的盒子， 哦， 在北镇它有很长的那个空间， 嗯，就是另外一个展场哈，不是在北京的那个， 对对 啊，有的有30米，小的呢？ 小的可能只有大概可能50公分。 有做了多少盒子呀？ 哇，这盒子做起来可面积大了。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在北镇那个展场有6000平米。 嗯， 6000平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央美美术馆整个展览空间的面积。 对， 是在一整层全是盒子那里头。 所以您得先跟我们说一下，您一直说的这个北镇展场是在哪儿？这个展览实际上是在两地进行的哈。 对，北镇在辽宁， 嗯， 在东北， 嗯， 那么是一个县级市，它属于锦州， 嗯 啊，然后那个地方呢挺人杰地灵的，因为它有一个叫伊吾吕山，那么伊吾吕山也是这个叫什么？五镇的之一，中国有五个岳，有五岳，但同时有五镇。 哦，还有五镇呢？ 对，五镇大家不了解， 哎， 也是东南西北中镇住这个国家疆域、保佑平安的这么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山。 哦， 名山 啊， 可能南镇比较有名，叫会稽山。 哦， 对，那么 哦，这些镇也是山的意思是吧？镇住这个疆土的意思，那个镇哈，不是小镇的镇哈。 对对对， 啊， 它字是一个字，但意思不一样。 嗯， 而北镇它并不是只是一个乡镇村镇，而是一个镇住北方的山的这么一个， 哦，明白了。也，但是它镇也是这个是镇压的镇，小镇的镇的那个镇字，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 啊，这个展览等于是，在两个地方举行， 在北京的央美美术馆，还有在北镇这个地方。 对， 哦， 对， 在北镇这个地方，那咱们先来说吧，为什么会在两个地方举行呢？一个展览，你是展品是同时举行，还是就是在那儿展完再拿过来呢？ 在那儿展完会拿过来一部分。 嗯， 刚刚就这个周末我去了趟北镇，就看了一下那个展品的状态，然后我们精选了一部分。挑出来放到央美，这两天就准备开始再布，重新再布展，再对你这，但是这可能跟重新再做一个展览不一样，对，因为在北镇是这样，它规模它是做了一个北镇首届国际摄影大展，相当于一个摄影节，那么他们就把我们摄影双年展纳入到这个摄影节里头，给我们预算，然后就变成他们这个摄影节的一个主题展，那么。可以说他们是这个展览最重头最国际化的一部分，那么最终我们策划的这个展览选了113个艺术家的作品，大概有1000多件， 火， 而且这113个艺术家里头有70个是来自海外国际的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只占到了43个，就这规模也是超出我们之前预想的，没想到我们的号召力这么好啊， 大家还是很踊跃哈。比如说有哪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家来参加了你们这些展览？ 有一些年轻的，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大牌的，就是我们把兼顾了经典。 能举俩例子吗？ 可以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请了那个像杰夫沃尔，是这种比较重就大牌的，然后还有像什么这个阿比瓦尔堡这种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学者的，就我还有像比如说现在最年轻的最前卫的像那个 Richard Moss。就理查德·莫斯的，就是等等。 咱们中国的呢？中国有哪些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 哦，中国的我们选了这次偏年轻，整体上是偏年轻的，我们没选特别年岁特别大的，或者是那种老摄影家的作品，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不新的时代到来了吗？我们希望能把年轻的能够代表今天中国当代摄影最为活跃的最鲜活的那部分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并没有选特别老的，但是啊，这里有一个特别老的，这105年以前一个给慈禧拍照的， 对对对对 对， 一会儿 再 说的哈， 对， 所以说这个展览其实是就是先在北镇举办了，有1000多幅作品在那里展出，然后北镇这边的已经结束了，因为北镇那个地方场地比较大，然后现在等于是精选了一部分作品回到央美美术馆要继续展是吗？ 对， 什么时候开始？ 今明两天我们开始再布展，再改造这个展览，然后应该是在11月1号，再呈现出来， 就要呈现出来了哈。行，那我们接着来说，您刚才说到了，那到央美美术馆还会用这个盒子的这种创意吗？还是怎么样？ 央美美术馆会，我们用了 啊，已经用了是吧？就是，但这个盒子这个创意是保持了在北镇那个展览的它的一个状态是吧？ 不一样，这两个差别蛮大的，因为这个整个在北京跟在北镇这两个城市，它的整个的文化氛围，和这个观众的我们的群体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对这一个展览的两个部分，出手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央美其实最开始给我们的空间也并不是特别大，只给了一个500多平的面积，然后我们只展了18个艺术家的作品，这很少一部分，那么现在 央美也在同时展，其实 对对，那这18个呢，跟北镇有相同的部分，有重叠的重合的部分，当然也有不同，就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作品就没去到北镇，因为它尺幅或者是体量过大，北镇那个空间完全 hold 不住，所以我们就在 北镇怎么会 hold 不住呢？北镇那个不是说它的展览面积 6000平是吧？ 对呀，那么大呀， 因为它那个6000平是够了，但是它那个空间的高度不够。它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车库似的，3.6米左右的那个标准的开间，然后东西跨度有将近150米。 央美美术馆它是专门的美术馆，这种跨度是有，高度是有的。 对，它的空间变化层次足够丰富的，所以这个在做展览的时候，我们即便是同样一个艺术家出现在央美和出现在北镇，我们都给他做的呈现的尺幅状态完全不一样。 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这个展今年是第3届了，您一直都有参与吗？ 有 啊，这个展当时的这个就是最初的这个起因是什么呢？ 最初的起因就是当年在我们大概2013年吧，我们觉得那个 就之前那个我们的馆长王黄生呢，他在这个广东美术馆做馆长的时候，曾经创办了一个叫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 嗯， 后来呢，随着他调到北京工作呢，那个馆又换了领导，新的领导，然后就整个有一些新的变化。 嗯， 那个展就被取消掉了。 嗯， 广州摄影双年展一度取消之后，摄影界很多人都在呼吁，希望有一个，还希望有这样一个比较学术的、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展。 嗯 啊，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赶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机遇吧，就是我们也开始在筹划，重新再启动一个这样的一个摄影双年展，我们叫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 嗯， 然后当时正好赶上那个北京国际摄影周也是第一届创办，然后他们听说我们这个做这个展览，主动找到我们跟我们谈，这样就双方就一拍即合，所以等于第一届的摄影双年展是跟北京摄影周合作，然后以主题展的形式置入到那个摄影周里。那么这次等于是又把那个模式成功再翻版一次，就放到另外一个就北镇的地方。对。 那么每一年的这个主题呢都非常的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哈，这个咱们第二年的这个主题是这个是 陌生的亚洲。 陌生的亚洲。 对。 陌生的亚洲呢，从字面还好理解，关于这个亚洲的哈这样的一些展览。那么今年这个名字，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 对， 听上去就有点抽象了，所以您还得给我们说说什么意思。 简单说哈，就这三届展览，第一届叫灵光与后灵光，第二届陌生的亚洲，这一届叫这个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其实这个展览它三届哈，就是你能发现它是一个从逐渐从本土到国际的一个过程，特别明显。第一届的我们那个展览的主题展，就是整个展览主体啊，就是因为由于在09年广州摄影双年展结束之后，不是国内没有摄影双年展这种学术性品牌的展览了吗？那么我们把第一届的展览的主题就主要是围绕着200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所以那一届展览我们重点的关注就是中国摄影当代就最活跃的这部分。然后呢，到了第二届呢，我们把视角吧再往外扩一点，放到亚洲。因为呢，我们发现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不断。那么究其原因呢，我们觉得是因为彼此互相的陌生，不了解，导致了这些冲突，所以就叫陌生的亚洲。稍微国际化一点了吧。等到了这一届，我们围绕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开的这个策展，哇，发现这来了70多个外国艺术家。其实最开始我们没想有这么多人，我们想的是可能整个的双年展也就70-80个艺术家。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到最后我们这个就 hold 不住了，就发现我这展览也许可能是因为前两届做的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吧，啊，然后大家都再加上可能策展人的号召力也比较强，结果最后弄吧，哦，就上来了，就整个的外国艺术家就占了70个，那么就非常非常的国际化了，就完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对，那么就一个， 你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呢？ 哦，其实混合和公共性与私密性是来自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跟就我们王黄生馆长一起讨论的时候，是他先提出来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探讨的一个学术性话题，因为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摄影从伴随他发明那一刻到今天至始至终贯穿的一个他的一个母题。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想就是摄影是1839年被发明，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摄影师，他端着一个巨大的一个照相机盒子跑到一个马路，跑到一个街边一个所谓公共空间，然后蒙着盖头在那，也是别人也不知道他在那捣鼓什么呢。这其实他沉浸在一个他完全私密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视角和观看这样的底下，但是他已经在跟周边的公共空间发生关系。所以这就是他在那诞生的一刻开始就始终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到今天，到了一个手机和微信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的这种日常表达的把拍通过拍照来放到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无论是微博微信，其实都是有一种混杂在这个公共和私密这两个话题之间在里的。 好，那么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有1000多件作品参展，策展团队将艺术品、艺术家、图片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组合到一起，将展览分为不同的章节，提供一种全新的感受。尽管展览被分为不同章节，但每一章节并非完全独立，它们彼此通过一条历史暗线和社会语境串联了起来。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从全球范围甄选了多少位艺术家的作品吗？ A 50多位， B 100多位， C 200多位。 哎，第一题的答案是 A 辽宁北镇。其实刚才蔡萌也跟我们都已经提到了哈。那么我看看，像依依啊、红十字啊、田耕啊、甜蜜宝啊等等啊，这些朋友都答对了。那么第二题呢，就是这一届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选了多少位艺术家的作品？50多位、100多位还是200多位呢？其实刚才蔡萌也提到了啊。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另外呢，如果您想了解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跟您说到这届摄影展上的一些精彩的作品了，大家发送摄影这两个字儿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次摄影展上的部分作品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为我们带来镜头中的光影世界。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次呢是参展的这个作品很多，100多位艺术家，1000多件作品参展。我把答案都给说了。那么他这个展览刚才说了，主题是这个叫什么私密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 对。 那么这里面这个您刚才说了，就有很多盒子，每个盒子会有一个主题，就是还会分不同的类别吗？ 有主题，我们整个展览有12个板块或者12个单元吧。 您跟我们说一下，是 就这12个板块就是属于展览的结构了，它是跟这个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这个主题，往下来走的。那么我们选了12个名词或者12个概念。那么这12个名词概念主要是在我看来是能够承载这个混合与公共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些很具体的名词概念，比如说阳台、窗帘、广场、墙、这都是我在我们最后我们讨论通过主题讨论出来的这12个。那么这12个主题呢，其实它有点像12个星座或者12个星群。它最早是由我们在北镇开会的时候，我给那个老外他们策展人讲哈，我说那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头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些地名很多都是从天上来的，所谓这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啊。我说这个5岳5镇，它都是其实跟天象是对应的。那么这个北镇这个地方，这个义乌吕山，它其实跟之前这个跟传统文化的这种历史啊，这种积淀有关联。然后我们那个比利时的策展人汉斯，他就他一拍脑袋，那我们干脆就把这展览结构就设计成一个星群或者是星座的概念，有12个来构成，这也是一个突破吧。因为你要知道，之前所有的摄影双年展，或者叫双年展这种大的项目而言，它的结构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所以这是这次展览的一个突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策划过程中还有一个突破的点，就是同样一个艺术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星群或者是板块里。 你给他做了一个重新的划分。 对，我们等于是我们4个策展人把所有的我们挑选根据主题挑选来的艺术家呢，都放在一个大的池子里。那么最后呢，策展人是每个策展人分成我们分摊了一下，一个人负责3个板块，4个人嘛。然后大家就从这池子里去捞艺术家出来，放到他各自的板块里，根据他的主题，根据他每个人各对他自己那个板块那个概念主题的理解和认识，然后形成3个小群展。但是我们怕避免这个冲突，怕大家争艺术家抢来抢去的，不太好，

就像我记得我上次讲的，它其实是一直跟西方几乎同步的。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1842年，摄影传入到中国，那么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这种猎奇的殖民的视角哈、进入中国，它差不多有半个世纪。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照相馆的视角。随着沿海从沿海登陆的这些外国商船进来之后，开照相馆，然后一点点向内陆的发展，它非常快的，就是对中国的传统的我们的这种视觉经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呢，那个照相馆那个视角吧，也很难讲它是一个本土化的中国人的视角，因为在早期都是外国人开的照相馆，顶多他学徒是中国人。 但是给慈禧拍的可是咱们中国人，是这个玉勋陵， 没错。 他是谁呢？他是这个清廷的驻日法公使，这个玉庚的二儿子。 对。 他的那个妹妹德龄公主可能也蛮有名的， 对对， 玉德龄的哥哥是吧？ 对对对。 说这个玉勋陵，他是大清皇宫的首位御用摄影师，现存的慈禧照片全部都是他拍的， 没错。 他也为光绪皇帝照过相， 没错。 然后这小哥长得也蛮帅的， 对对对，高富帅， 真的是，就是他的这种气质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 对对，然后大是个高度近视 啊，高度近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去拿掉眼镜之后看，真的是挺帅的。 是是是是是 啊，就我们现在在说这个摄影师挺帅的。 对，是这也挺重要的。你想给慈禧拍照吗？你颜值要不够高，可能也不太行，不太能过关。 对呀、就是所以他因为气质啊模样都不错，所以那个慈禧还蛮挑剔，还挑中他说。哎，那行吧，那就你来给我拍吧。所以他真的是，他当时给慈禧拍照的时候还不到30岁呢。 对对对，那么就是，而且拍照的过程有那个大量的那个档案记载，就是他慈禧当时有口谕，然后什么选择吉日，然后几月初几，然后谁谁谁要去，完了带什么行头，用什么船，什么在什么海里拍照，什么等等吧，反正是整个是一个，你发现它是一个由慈禧一手策划、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拍摄行为。当然，我认为这过程里头也有像勋陵摄影师，也会不断的来给出一些拍摄的意见，那么也可以看成它是一个就是在晚清。或者20世纪初期是中国摄影的一个高峰，就最后他形成的这一组作品， 对， 就是他的那个画，无论是从画面，还是从那个整个的背后的这套带有意识形态的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所有和或者是观念吧，就是他我认为是一个就是有点。脱离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殖民的视角、照相馆的视角，它真是完全是回归到一个主体 摄影本身的， 摄影本身或者是中国人的一个主体的观看的视角。 对，就也跟他的经历很有关系，因为你想想他的父亲是住过就清朝驻日还有驻法的公使，所以他和他的两个妹妹其实从小也是就是国内外，他在国外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对对， 他也受过很好的这个教育， 对， 家庭的背景也非常好，朝廷的这个三品 大员 呢也是高官了哈，所以慈禧也能够比较放心的让他来照相，而且他照的还蛮得那个慈禧的欢心的哈。 是，而且他那两个妹妹，那个德龄和荣龄 对， 都是那个慈禧身边的他的女官嘛。 对对对。 然后慈禧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都是从这两姐妹那儿得来的。 对。 而且这我忘了是德龄还是荣龄，还是中国芭蕾舞的第一人，他们在 是吗？ 对，他们在小的时候在法国学的芭蕾舞。 哦。 对。 然后我就知道后来德龄是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旅居海外，写了很多关于紫禁城的书，在国外特别火。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个秦寿欧还写过《玉香缥缈记》，写他们这个姐妹。而且呢，就是那里头也提到了勋陵拍照哈，就是然后我这次展览的，我们用的这些图像文件，就来自于美国。就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是德龄，应该就是德龄出宫去美国，把这批底片带出去的，带到美国以后呢，他最先是把这批照片找了一个美国暗房师傅，把它复制了很多套，然后分别捐给很多美术馆和博物馆，或者是图书馆。我年初的时候去 UCLA 那个图书馆，他们就在图书馆里展了几张，就是当时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二，农历9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未来3天天气都很晴朗，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但是呢，早晚气温还是很低的，请注意添衣保暖啊，各位朋友。 城市文化范儿，镜头中的光影世界。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吸引了来自全球范围内的113位艺术家的1000多件作品参展。策展人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经典和当下国际前沿的摄影资源，以秉持未来性的眼光，以期发现扶持富有天赋和潜质的中国青年摄影师，鼓励他们在摄影语言上的探索与观念拓展，推广并提升中国当代摄影在国际艺术界的影响力和认知度，从而对中国摄影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所以今天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在这次的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上，展出了几幅以慈禧太后为拍摄对象的摄影作品。目前以慈禧太后为主角的玻璃底片存世有70多张，记录了这位中国皇权历史最后几年留下昭彰恶名的掌权者。那么问题来了，慈禧拍照十分讲究，您知道她在拍照前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吗？ A. 在拍照前几周护肤。 B. 精心挑选各种配饰。C. 挑选良辰吉日才可拍照。 来，我们看一下，这次是这个100多位艺术家的这个作品参展哈，应该正确答案是 B。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答对了。第三道题，慈禧拍照之前要做什么？我们编辑出这题还挺有意思的哈，是护肤，是挑配饰，还是选日子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来请出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蔡萌，为我们带来镜头中的光影世界。通过蔡萌您的这个讲述，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展览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既有100多年前的人吧，也有这个我们这现代生活当中能够看到的这些点点滴滴。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有国外的这个著名的艺术家，咱们国内也有艺术家，应该说让蔡萌会很感动哈。有特别的这种感受是吗？ 是， 昨天跟我说了半天。 对， 来跟我们说一说。 对，我觉得就是整个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能把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把摄影重新从一个动词名词，再重新唤醒和激活，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动词，就是因为我觉得 摄影是个过程，而不只是最后呈现的那张照片。 对，绝对不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艺术家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他做摄影的方法，或者是传统的方法，或者是用当代艺术的方法，比如像刚才提到的 Richard Moss， 包括慈禧的照片，我们也是用了一些当代艺术的方法来去做呈现。 是吗？ 就是在那个央美那个展厅，其实我刚才没讲，就是那个外面有2张特大的慈禧，那有3米多高。那绕到后面呢，有一个小空间，我们放了一张台子，上面散落了很多就是大照片的细节，还有就是我 大照片的细节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那个照片精度太好了嘛，然后里头有特别多的那个有趣的细节。 我知道你们洗出了一片一片的里头的一小块一小块东西，我看的那个图片了，放在那个台子上让大家看。 对，大家可以上手可以拿的。那么这种今天就是上手拿照片的这种经验都变得陌生了。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张一张看照片的，拿手 插在相册里头。 对对对，至少这个我们手跟照片那个接触是那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看照片是什么？是在屏幕阅读嘛？ 对， 读屏时代 是 滑动这个屏幕，或者在用鼠标一个一个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大的转变。那么对摄影的认知和认识，我希望能够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重新换回这种我们曾经有过的这种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的看照片的经验，或者这种方跟照片接触的方式。 嗯， 那么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外面这跟照片有外面瓷器有关的这些大量丰富的细节，还有一些由于空间场地的原因而没有展出的那些照片。就是而且我们选的那个纸还挺有说法的，我们用了一款就硫化钡的那个打印纸，它很接近于那个我们传统的那黑白照片的那个纸基纸的那种手感。对。 是那种光滑的吗？ 哎，有一点光滑，有一点， 我想起来小时候照片那种手感。 对对，它就使得这个东西变得有温度， 是， 然后也是呢，就是有一种未完成感。它有点那个台子，有点像一个摄影师薛凌，他的一个工作台。他在看样，他在对我们观众也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有一种未完成性，对。 来跟我们说说中国的一些这个摄影师吧。 好呀，中国的也40个艺术家，40多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呢，就是叫沈学哲的，他呢是来自于那个吉林延边的一个摄影师。在过去的10年前我就认识他了。 嗯， 那么那个时候他刚刚初出茅庐，来北京参加一个专家见面会，我也有幸成为那个专家会的专家，钻头的钻啊。然后呢，就，哎，我发现那次他是让我眼前一亮的一个人，就他是一个就是那种朝鲜族的，就是他说话汉语都说不太好的，然后人呢特别感觉那个实实在在的那种人啊，有点身体有点微胖哈，很敦实，然后呢就拿了一盒他的那个照片给我，我就当时看了之后特别感动，这都拍了他的左邻右舍，他的亲戚朋友，邻居，然后都是日常的生活，或者是在。或者在家里头，或者在炕上哈，然后或者还拍一些他那个日常生活的这种空间和景观，而且都是彩色的照片，照片尺幅呢并不是很大， 那这个为什么就能成为艺术作品呢？我们平时不也拍这种照片吗？ 对，这种经验是主要是我们来自于就是西方的那个摄影的那个影响，就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就是美国开始有一个新彩色摄影的一个运动，那么。出现了一批像什么埃格斯顿呢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那么他们那些照片其实就是这个调调的， 就是日常生活，但是并不摆拍，就人家在做什么你在旁边拍。 对，然后当我们就在我们那个之前如果有这种阅读经验的，我们对摄影有这个认识经验的，一看他那个照片马上就能对应上西方的一个对应物，而那个他的东西呢，又表现出来的那个一种平实和质朴的那种感觉，不矫情，不做作，就特别那个就是 视角是很平实的， 对，完了非常的那个就是没有那种上窜下跳的那种感觉，就是照片就是一个两个老太太或者一个老夫妇哈，在自己的家的炕上，站着，有一个老太太可能还腰弯着，就拍一张他们的那个肖像，那个带着环境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那种日常的很质朴的东西是非常打动人的，那么。我们这次这个整个展览空间设计，把它给它做的那个就最小的盒子，刚才说的50公分的50厘米的盒子就给了它，里面放嵌的小照片，打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特制的小射灯，有一个像小舞台的那种装置感，又非常的私密，然后看照片的人都在那盒子前面看啊，看那些。这个尺度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北镇的时候也展了他的照片，那北镇的照片吧，就每一张照片大概都50-60公分那么大，就照片就那么大，这次展的照片可能也就10公分左右，就这么小， 为什么又变成这样了呢？ 对，就在，然后我们是先在北镇布展，然后再回到央美布展。那么在北镇布展的时候，那个布展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虽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一种相册的感觉，像一个打开的相册。我故意让它那个照片是两相对应的。 就跟以前的那种老相册一样。 对，但是那个效果还不如这个在央美。像央美，我们坐在这个小盒子里面，把这小照片嵌进去。你会发现它那个有一种小舞台和那个非常小的那种私密性的那个舞台感，黑盒子里面是黑色的嘛，打那小射灯。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哥们儿， 这个人有意思，主要是 对他这个人太好玩了。我给他订票，我说请你来那个来参加开幕式吧。他说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身份证照。 我一看，好家伙，这哥们儿夏天穿了一个短裤， 嗯， 直接把那个身份证就搁在大腿上了，啪拍了一张发微信给我了，短裤还露了个脚，对，好玩，你见过那张照片吗？ 对对对，您发给我看，很淳朴。 对，就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啊、然后呢，后来到了北镇的开幕现场的时候，我好几年没见他了嘛， 嗯、 大概至少五年没见他了，见了特别亲热哈，那感觉，然后那个。跟我讲，哦，蔡老师，你看我这新拍的，拿出个 pad 给我翻，嗯、说这我在韩国拍，我知道他过去五年去韩国在工作，但我具体不知道在干嘛。 啊、 嗯，我曾经跟他联系过，他说他在韩国。 嗯， 好看，哎，他一会儿翻一翻，翻出一张照片，哎，这是我在韩国，那这是我工作的那个穿的鞋。 嗯， 我一看，哎，这是一双那个很破旧的那种工人穿那种鞋。 啊、 嗯。哎，你看我这工作的场那个场景，我一看就是一个大工厂车间嘛。 啊、 哦，我就纳了闷了，我说，哎，你去韩国干嘛了？ 嗯， 他说我去烧电焊了。 烧电焊？ 对，他说我去烧电焊了，烧了五年电焊。 哦、 我当时一听就就晕了一下。 嗯， 他到五年前走之前啊，他都已经在业内有点影响力了。 嗯。 不像在之前我刚认识那会儿，刚认识那会儿是十年前， 嗯， 他呢基本上是一个素人，或者我们俗称叫一个照野相的，打引号的， 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爱好者 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有点名气了。 对，那个时候你像著名那个大收藏家乌利希克， 嗯， 都收藏他的作品，就是以前的前瑞士驻华大使 啊、哦， 是一个大藏家，当代艺术大藏家。还有就是那个像在日本，他去那个残画廊都开过个展的。 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结果就对莫名其妙的跑到那个韩国去 去做电焊工 对 五年 对。其实他说我说你为什么去韩国，我要生活呀、 啊、 他说我要生活，我说哦我理解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从他的身上我就觉得他看出就是我通过他我让我重新去思考艺术这件事儿，就我对艺术这个事儿开始变得很警惕。就是我就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很多的那个艺术其实可能是虚伪的，是假的艺术，这个人让我看到了真的艺术，是那种完全不装不做作不矫情，人完全是发自 内心的这种热爱，才能够让他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对他，而且你在他身上你发现他没有一个艺术的东西在那儿背着、 嗯、 像个麻袋一样扛着， 没有这个负担， 没有，完全没有，他可以去做艺术，他也可以去烧电焊，而且烧电焊的时候他还在拍东西，他给我拍了一张，他说一张雾霾当中的韩国的一个像一个在一个大楼上面拍的一个俯瞰， 嗯， 首尔吧可能是，雾霾阴天，他说我在韩国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啊、哦，我很理解他说的东西是什么，对。 啊，这个艺术家确实是您说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应该说每一个人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个人也会有自己不同的思考啊。 对对， 嗯，那么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也发现现在其实应该说这个摄影呢，好像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像以前那么高高在上了，尤其是从慈禧那会儿过来，皇室才能拍，现在摄影变成了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以至于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出去看到有个人拿着相机的话，反而会蛮奇怪的，说啊、 嗯、 您是摄影爱好者才会这样，以前不会啊、 嗯、 以前都要出去玩什么都得拿个相机拍照，现在大部分人我看就拿一个手机， 对，我也是， 是吧，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所以这个用手机拍这样的叫摄影作品吗 关键看用什么样的方法拍，能不能形成一个、嗯、个人的系统。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普通人的拍照肯定也会拍出那种碰巧的杰作， 嗯， 或者偶尔的一张 great picture, 就是伟大的照片、 嗯、 你可以的，因为这个概率是有的， 嗯， 你每天如果每天拍坚持拍的话，但是这个跟艺术家创作的最大差别我认为还是就是你艺术家创作更多还是强调一种就是个人的面貌，个人的风格，个人的 知识系统或者是方法。嗯，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家和普通人拍照最大的区别。那么就回到手机拍照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今天其实它已经完全成为我们的一种新的日常书写和日常表达了。嗯，我们可以想，就是这种书写这在古代是拿着，一定是拿着毛笔蘸着墨写在宣纸或者写在纸上吧。这是我们通称管的叫日常书写，所有人都只要会写字的人都在用这种方式在做日常书写。 嗯， 它区别于那种精英的书写，就书法家的那种书写。 嗯， 但是呢稍微有那个手段高一点的人一转就变成书法家了。 嗯， 它是很自然的一个转换。 嗯， 那么然后再有艺术造诣再好一点再一转，或者文化修养再够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文人画家。 嗯， 对吧，就是它完全是一个相对闭合的媒介系统。 嗯， 那么到了今天呢，手机完全取代了那个之前的那个书法毛笔书法的日常书写。你可以想吗，就是你上一次提着笔写字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可以想一想你是写的什么内容，对吧，可能就是一个信用卡刷卡的账单。 现在 对，现在可能信用卡用都少了哈，微信支付了。 对， 或那么我觉得就在这个转变是特别巨大的。那么今天的日常书写是用虚拟键盘，手机的虚拟键盘或者电脑键盘。 嗯， 那么然后再随手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这个再有一个移动互联网络，再加一个像微信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平台。 嗯， 你在这上头啪拍个照打几个字一发朋友圈，基本上就构成了一个今天的我们所谓的日常书写和日常表达了。 嗯， 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变化吧。那么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变成一个像之前的日常书写那样有一个闭合的一个媒介系统，因为这个很难。 嗯， 我在思考就是说未来艺术是不是会围绕它来展开。 嗯， 这很难，因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已经变成就是越来越它的媒介越来越日常化了。 对， 的艺术家的媒介就是比如说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这些媒介已经包括摄影都越来越变得就是古典。而今天就是所有的你的日常的接触的这些媒介，比如说话筒、这个桌子、电脑、这些架子，所有的日常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材料。 嗯， 那么回过头到手机摄影这个上头来说呢，我不敢确定它一定是通过这个手机形成一个系统。 嗯， 对，但是这个时代的已经到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策划的过程中也在思考我们这个展览跟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时代的关系， 接纳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吧？ 对，我们在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语境下面来策划一个摄影展览。 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世界进步了，手机拍照也会进入摄影艺术行列。 一定的， 没错。所以我想是不是下一届的北京摄影国际摄影双年展也会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更多的加进去，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 对， 是吧，因为你放眼过去到现在其实就已经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 嗯， 那么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11月1号开始哈，央美的美术馆开启新一轮，是这意思吗？ 新一轮，对， 非常的棒。 展得很短，只展到11月4号。 所以啊，就大家抓紧时间啊。 对。 那么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是展出了全球100多位艺术家的将近1000多件作品，这是在北镇的哈。 对。 也是呈现了当代摄影师围绕历史与社会现实、艺术和自我主体所展开的思考，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当代摄影界的交流。那么今天通过蔡萌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目前国际摄影界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也知道我们其实普通人的生活其实跟这个艺术也是很近的啊，这个边界是没有那么清晰的。 对， 拍得好也就是也可以普通人也可以有这种你刚才说的伟大的作品出现。 当然人人都是艺术家。 好的，谢谢蔡萌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镜头中的光影世界。慈禧拍照十分讲究，拍照前先要选定良辰吉日。为了拍照效果，她让人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席棚，以屏风为衬，棚内摆设布景全由她亲力亲为。拍摄完成后，会让画师涂上颜色，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寝宫。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